日里任饥寒受熬夜，难得温饱，是我忍无可忍，逼他立些休事，与他一刀两断。谁知这个穷酸，他却是我日后必然后悔。我说他，你既然无钱养妻，换娶妻做什么孽？就这样，噼噼啪啪，死心而过，将这个穷酸赶出去了。天界之上有一个张屠户，我看他美丽的好酒好饭，吃的是肥肥胖胖，时时的令人羡慕。他平日也曾有意与我，我就托人说话，改嫁了这个张屠户。原先安分度日，谁料他又嫌我好吃懒做，不理家务，这冤家他杀猪杀惯了，那日竟然手持利斧对我拼命滚。

你是促进吃饭，再过酱 命苦，哎呀呀，你是何等的命薄娘。 Thank you.

Hey!